我虽然也挺帅的，但也没帅到这个程度吧，更何况他还是一个男人呢。那个人还是死盯着阳光，是越看越激动，越看越兴奋。阳光虽然极高的修养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地问了，你看够了吗？你到底想看什么？那个人却根本就不理会阳光，自言自语地欢呼啊，我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说着他一边欢呼着一边就跑开了。这时候阳光只好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。可是阳光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想法，那个人不是疯子，而是一个探子，他在找他想要找的东西，一生的财富，阳光本人。于是乎呢，很快一群官兵模样的人在那个人的引领之下闯进了阳光的茅屋。啊，请问你们找谁呀？我认识你们吗？官兵们拿出一张通缉令来，你不认识我们没关系，只要他认识你就行了。当今的天子，你认得吧？原来自从阳光无缘无故的消失之后，刘秀不干了，他下了通缉令，专门令人画了他的照片，散发天下各郡县，并且给不菲的奖赏，谁要是找到画像上的这个人，赏黄金千两。几乎是一夜之间呢，阳光成了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。当时很多老百姓彼此之间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，你找到阳光先生没有啊？而这天下毕竟是老刘家的天下，没多久阳光就被有心人给找到了。就这样，虽然阳光一百个一千个不愿意，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结果阳光自然很快就被请到了刘秀的面前。阳光刚一到京城，刘秀居然放下了架子，来了个夹道欢迎。阳光刚下轿，刘秀就赶紧上前对阳光又是握手又是拥抱，比见了老母亲还要亲热呢。一番嘘寒问暖之后，刘秀要大摆宴席为老同学接风洗尘，但是阳光先生很不给面子，拒绝了刘秀。他以舟车劳顿为由说要休息，休息就休息吧。刘秀就把老同学安排到了当时最豪华的酒店，等老同学休息够了再叙旧吧。刘秀的态度让旁边那些作陪的官员看见了，对阳光先生又是羡慕又是妒忌。其中有一个叫侯霸的，是阳光的老朋友，这个人特别会投机钻营，很会巴结，深得刘秀的重用，而且位极人臣，官拜位列三公之一的大司徒。侯霸看出来光武帝对阳光的期望很高啊，就想讨好阳光，但是呢他又放不下大司徒的架子，不愿意马上去见阳光。于是他先派部下侯子道带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去问候阳光，顺便把阳光先生请到自个儿家里来。侯子道屁颠屁颠地来到了国宾馆，敲开了阳光先生的门，看见阳光正躺在床上呢。侯子道向他行礼，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然后递上了侯霸的信。阳光懒懒散散地坐了起来，也不接礼也不回礼，抱膝坐在床上看侯霸的来信。阳光看完随手把信一扔，冷笑了一声，呵呵，他是二百五吗？